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26集，唐默手指缩紧，他冷冷地看着那侏儒的背影。新来的侏儒将情况告诉给这长官，长官脸色变化，他说： 你把偷懒的 A 先生 B 先生带回去好好管教，让他们快点工作。 接着转身小跑离开。 是。 二号侏儒用眼角瞄了唐默和傅文铎一眼，阴阳怪气地说： 还敢偷懒？今天这么多怪物要出关，还有那些该死的人类玩家混进来，你们竟然敢偷懒？等等，难道你们就是混进来的玩家？ 唐默双目一眯，傅文铎低声问道：有人类混进来了？那侏儒上下瞧了他俩一眼，嘀咕了一句看上去也不像，接着一边走一边说： 那可不是，刚刚得到国王陛下的命令，竟然有几个人类混到咱们这儿来了，据说有混进怪物群里的，也有混进咱们部门的。哼，那简直是在开玩笑，我们海关官员这么高大威猛，那些臭脏的人类能装得像？肯定一眼就会被我识破。 唐默和傅文铎跟在这侏儒的身后，时不时地应和两句。三分钟后，三人走到一扇老旧的破门前，侏儒用力推开大门，一阵湿润的水汽迎面而来。唐默定睛一看，只见数十条长长的队伍赫然出现在眼前。在打开这扇门前，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海关木屋，打开后竟然如此宽广，好像超市里排队付款的长队一样。每个队伍最前方都是一张破桌子，桌子前站着一个地底人官员，无数怪物排在队伍里，等着检查身份，过关回家。唐默以极快的速度扫视着队伍中的数百个怪物，没有发现一丝异常。侏儒将他们带到标号为25、26的两张桌子前，怒斥一句： 快点干活！ 说完，转身离开。唐默和傅文铎各自走到一张桌子前，两人转头观察了几秒旁边的地底人是怎么工作的，然后低下头。唐默学着旁边一个地底人的动作，把一个怪物小孩用力一推。 干什么呢？转过去，检查随身物品。 长着乌鸦脑袋的怪物小男孩委屈地哭泣道： 你们就会欺负小孩。 一旁的傅文铎面对的是一个高大强壮的成年怪物，巨大的黑熊几乎将身体挤在屋子里，勉强才能走路。两人发现这些地底人官员是欺软怕硬的，碰到实力差的怪物就粗鲁暴力，碰到实力强大的怪物就谄媚小心。傅文铎抬头看着眼前这只高大的黑熊怪物，对方从鼻子发出一道热气，不客气地喷在傅文铎的脸上。傅文铎右手握拳，过了半秒，他松开手指，慢慢勾起唇角。请过来检查物品。黑熊怪物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20多张海关桌子挤在同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地底人和怪物极多，声音嘈杂。渐渐熟悉要做的工作后，唐默和傅文铎悄悄地靠在一起。唐默压低声音说： 除了我们和珊珊外，还有两个玩家。我们和珊珊是组队进入公塔游戏的，因为攻略的层数不一样，这次黑塔刻意将我们和他分开，应该是为了降低他的游戏难度，但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敌人。 傅文铎把一双臭臭的鞋子递给一只黑塔怪物，也不回头，低声对唐默说： 所以那两个玩家是怪物二队，珊珊是怪物一队。 这次支线任务里，唐默和傅文铎的目标是找到被偷渡的赃物，怪物二队的任务是成功偷渡赃物。唐默和陈珊珊是队友，所以小姑娘绝不可能是怪物二队，只能是怪物一队。唐默说： 那两个玩家全是怪物二队的。傅文铎点头，是。目前海关队确定的是唐默和傅文铎两人，还剩下三个玩家，陈珊珊肯定是怪物一队，另外两个玩家可能两个都是二队，也可能其中一个是二队，一个和陈珊珊是队友，是一队。但是怪物二队和我们是敌人，黑塔是绝对公平的，中国区除了木回雪外，不可能有一个玩家会被黑塔认可为能单独与我们两个人成为对手。事实上哪怕是木回雪可能也得不到这么高的评价，傅文铎做出结论。所以那两个人是一个队伍的，很可能他们也是组队进入攻塔游戏的。唐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么问题就来了，很明显我们现在是海关官员处于优势，那两个玩家是劣势，是他们的实力让黑塔认可到需要给予我们优势才能击败他们，还是说有什么变故还没有发生？唐默话音刚落，一道粗暴的男声骤然响起。海关木屋中所有地底人官员和黑塔怪物齐刷刷抬头看向天花板角落里一只绿色的大喇叭。 喂喂喂，紧急通报，紧急通报，尊敬的怪物先生女士们以及我们忠诚的地底人官员们，国王陛下发出命令，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令人惋惜的消息，竟然有玩家混进了我们海关之中。 怪物们一阵哗然， 那些该死的玩家被伟大的黑塔掩藏了他们臭臭的味道和丑陋的长相，我们谁也找不出他们到底是谁。但是不用担心，海关部门已经得到了准确情报，一共有五个可恶的玩家，他们藏在了海关官员和怪物之中。 这话一落，唐默清晰地觉察到站在自己左边那个序号为24的弟弟人刷地转头看了自己一眼，接着又看向傅文铎。所有弟弟人官员都警惕地审视自己的同伴，怪物们也一样，强壮的怪物激动地摩拳擦掌。 哼，居然有玩家敢扮成我们黑塔怪物。 这怪物贪婪地吞了口口水。 我要找到他，我要吃了他。 广播里侏儒官员还在播报， 为了顺利抓出那五个恶心的玩家，从现在开始地底人海关部门开始封锁桥梁。嘿，别担心尊敬的怪物们，我们可不是不允许你们过关离开，只是不允许新的怪物踏上桥梁。 赌上尊敬的国王陛下的荣誉，海关官员们一定会找出那些该死的玩家。 地底人官员们大喊道， 找到人类，吃他们， 吃他们。 怪物们也怒吼道， 找到他们， 吃他们。 欢呼声此起彼伏，唐默和傅文铎眼皮一跳，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底涌上来。唐默转身一看，只见刚刚还在广播里发声的侏儒长官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对地底人们吼道， 都给我过来，现在我要开始寻找藏在你们之中的肮脏的人类了。人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出来，嘿嘿，我保证只将你们油炸了吃，给你一具全尸。 唐默和傅文铎的脸色慢慢冷了下去。怪物队伍中，陈珊珊站在中间，不声不吭地将黑塔所有的提示和那个侏儒长官的话都听进耳中。他的身边，许多怪物摩拳擦掌地想要抓住玩家，讨论该怎么将玩家生吞活剥。小姑娘抱着怀里大大的棒棒糖，低下头，闭上眼睛，思考起来。而队伍的最后方，大卫和皮特一开始还有些懵逼。他们的身后，两个地底人官员将桥梁关上，正好他们站在了队伍的最末。棕色头发的大卫不满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黑塔居然给我们安排了对手，这次的攻塔游戏竟然是对抗战。 皮特转了转碧蓝的眼珠，他抚摸着手腕上戴着的一串红玛瑙手链，思考片刻，皮特阴沉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亲爱的大卫，难道这不好吗？还是转为正式玩家后，你竟然失去了我们回归者的杀意，还想着和平的做一个老好人。我的朋友，我可不愿意那么无聊的玩游戏，这样多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玩家居然敢成为我们两人的对手，杀了他们吧，这游戏可真有意思。 大卫讽刺地说， 皮特，这只是一个支线任务，说不定主线任务时我们就要和那三个玩家合作了。 皮特不以为意的摊手， 只要在此之前杀了他们，不就没有合作了吗？ 比起自己的队友，大卫倒没那么喜欢杀人，但他也不会阻止。大卫摸了摸下巴， 我只是好奇，如果我们和海关队的玩家是对手，那怪物一队起了什么作用？既然三队玩家互相不能认出对方，那黑塔为什么要特意搞出一个怪物一队？那个家伙又能做些什么呢？ 怪物一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陈珊珊抱着巨大的棒棒糖，脑子里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唐默和傅文铎猜到的是，陈珊珊也猜到了。 这个游戏一共五个玩家，海关队两个人，怪物二队两个人，我是怪物一队。怪物一队的支线任务是协助海关队找到被偷渡的赃物。 短发女生轻轻地叹了口气，在心中想到， 所以堂哥和傅少校是海关队，那两个玩家是怪物二队，不同队的玩家无法认出对方，那么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唐默和傅文铎身为海关，他们是最有办法找出赃物的，而他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小怪物，不被其他怪物欺负就已经很不错，在这群怪物中他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可是黑塔给他的任务是协助海关队。 我是攻略第三层，堂哥他们是攻略第五层，我的游戏难度会比他们低很多，但同样这意味着黑塔给我降低了门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更多。 陈珊珊低着头，大脑迅速运转，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黑塔刚刚说出来的每一个情报，以及地底人长官在广播里说的话。小姑娘嘴里重复着海关、怪物、赃物等几个字眼。当几个地底人官员从小屋子里走出来，叫叫嚷嚷地让屋外的怪物们也一起挤进去时，陈珊珊忽然诧异地抬起头，惊讶地说， 竟然是这样。 长长的吊桥上，两个地底人官员拿着黑色警棍，没好气地怒吼道， 快进去，接下来要排查混在你们中的该死的人类玩家了。 说着，一个地底人用力地推了陈珊珊一把，把他推到门口，而遇到强壮的怪物，他们又换了副嘴脸。 这位先生，您请进。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